at tumanggap na ikatlong bakuna upang mapahusay ang proteksyon at bumuo ng harang ng proteksyon sa komunidad.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上的在场，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Hannah， 好扣。 自从第五波之后咧，大家都好清楚啦，因为我已经系和盘托出啦，我哋好坦白噶嘛，我哋呢个自己人节目系咪？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呢一排咧，我哋全部都系透过呢个视像软件咧，然后做呢个节目嘅，就唔系做 live 嘅。咁、但系首先啦，即系视像啦，咁当然我哋吓、即系可以望到大家啦。即系虽然冇乜真人见过，都已经好多个月啦，系咪 ？OK， 首先我想睇清楚大家个头先啊。因为突然间咧，今个礼拜四咧就开翻呢个理发店啦。咁于是我谂呢两日咧个都癫咗咁样啦。我就琴日第一时间啊走咗去剪头发啦。OK， 终于可以见得下人咁样啦。咁但系咧最大嘅问题就系在于咧，因为系今个礼拜初先知道咧理发店重开嘛。我系啱啱上个礼拜咧就走咗去嗰间铜锣湾嘅百货公司嗰度咧，就买咗个咧都几贵嘅啲咩电梳刨啊，同埋呢个剃头嗰啲咩铲咁样咧。咁而去买嘅时候咧，个姐同我讲：，喂，好好卖啊呢只。呢一排我买咗成十件啊，咁样好多人都觉得有需要买齐晒呢一个咧，即系自产同埋自剃神器咧，突然间又唔使咧，即系激到啲吹冰冰啊，真系。 但系我想讲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我真系咧帮人哋剪咗一次头发，因为嗰阵时咧真系未知有几时开，讲紧可能系4月20号，因为譬如我呢啲长头发嘅咧，你唔剪一两个月嘅话系唔觉噶嘛，即系顶多都系长啲嘅啫。但系短头发嘅人士嚟讲咧，你唔剪嘅话咧，一个月咧你会叉晒出嚟嗰啲头发。咁啊，终于咧就喺应该系对上礼拜啊，我就咧。膽粗粗咁拎住個剪頭髮嘅鏟咧，就鏟我隔離嗰件嗰啲頭髮。 啊，頭先我哋驗過貨啦，係 OK 嘅 ，OK 㗎， 見得人嘅係可以嘅。但我身邊咧有一啲 couple 咧。即係其中一件咧，就懶叻話，我神咗喺上年咧，已經走去學下嗰啲咁嘅，即係剪髮班啊，即係可以咩都 DIY 咁樣啦。哇！跟住我見到佢身邊嗰件咧，俾佢剪完之後咧，嗰隻難堪髮咧，我又唔敢批評喎。咁如果當事人更加唔可以批評啦，你試下批評，你死硬、啊。 但係咧，我一直都有呢個剪髮嘅經驗嘅，因為我經常都要修剪嗰啲假髮，所以嗰啲假髮生咧，其實 你淨戴個假髮出街都得啦。 但系都好热嘅，咁你成日戴假发，又要洗假发，又要洗自己个头，咁系咪落不嚟身？咁但系所以咧，其实剪发咧，我都有啲经验嘅。不过咧，我就即系帮我老公去即系染发啦。但系点解要染发咧？就其实啱啱咧上个礼拜嘅即系礼拜一啦，就系我结婚两周年嘅纪念啦。 恭喜你、啊， 恭喜晒！ 多谢， 真系逆中有情啊！ 系 两年系咩婚啊？两年有冇考究啊？ 叫做冇啊， 叫做两年婚咯、 啊，叫做two 婚咯 ，two 婚真系 two 婚。 咁其实我哋谂住去呢、這个即系长洲度庆祝啦。你知我哋好中意长洲，冇地方可以去噶啦。点知去到即系最尾一日咧，佢竟然系即系有染疫嘅迹象啊！咁所以咧，其实咧，系啊，跟住我哋即刻去 check 下啦。咁 佢都真係即係有一個輕微嘅即係中咗 Omicron 啦，咁我哋即刻就哇即係翻屋企咁樣去休息咯，咁就變咗即係其實我哋原本諗住翻屋企仲要即係慶祝啊，食咩 dinner 啊，食咩剩咧，咁就已經冇曬噶啦，咁基本上咧佢就開始係啦，佢就好攰啦，同埋就話即係又佢冇啲好嚴重嘅 symptoms 啦，咁但係佢就一味都話好攰啦，有少少燒啦，所以基本上佢就係、是、我哋依、這個。即係兩週年嘅活動咧，就變咗照顧佢咯。 係，唔係咁都幾 memorable 啊，同埋幾 sweet 啊件事，係咪先？咁你終於發揮即係作為人妻英俊嘅嚇、啊，即係任務啦，係咪？喂，但我想即係問下，你分享一下啦。啊，當你自己身邊嗰件咧確診，然後跟住你哋即係一齊住噶嘛？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居住環境個個都住蝸居噶啦。咁其實你點咧？你點避咧？即係你又要照顧佢，但係要確保自己唔會確診。 首先全程就喺屋企系戴口罩嘅，我连瞓觉都戴嘅。 吓唔系啊话， 系啊，我仲要分开瞓，即系你知房比较有时都，我都已经尽量开窗嘅，但系你房始终有时拧转块面佢就咁样噶嘛，有时 唔系咁啊，梗系应该要分开房瞓啦。 吓，咁所以我喺厅咁有时，因为有时厅佢又会经过啦，我个 sofa 嗰度。咁其实头嗰几日咧，我都系有戴口罩瞓觉噶。 O K， 嗱，而家我见到咧视像嘅时候咧，你背后咧系挂咗一张咧，间咗个 petition 咧，系一张紫色嘅 velvet 嘅布定系被咁样啦。其实那个 petition 系用嚟间住佢噶嘛，间住你老公嘅系咪？ 唔系，系我唔想去。接入嚟我呢个范围， 咁咪即系间住佢咯， 私人空间。 佢成日会好粗鲁地即系开门啊、闩门咁，即系我间住咗，佢就知道，我唔可以入嚟呢个范围。其实就唔系，但都要隔住佢嘅，因为其实佢即系病嗰几日咧，其实都差唔多24小时喺房噶啦。 系，但头先你讲到话咧，啊间咗佢就知道唔应该入嚟呢个范围啦。你讲到佢好似宠物咁啊。 B B 仔， 佢已經即係好咗好多啦。咁經過我嘅悉心照顧之下，咁即係最好，即係我自己有啲心得就係佢掂過啲乜嘢咧，你就抹啦，唔好理佢啦。即係門柄啊，水龍頭啊，廁所板，同埋咧食嘢咧，我係分開嘅。首先係我食先，我食完就俾佢食啦。 哦 ，OK。咁可能佢確診咧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啊，咩都係你食咗，然後之後佢先食，咩都領曬。 但係你煮咩俾佢食先？ 煮咩俾佢食？佢唔係我真係都有嗌外賣嘅，因為我都冇咁多時間。咁但可能都係煮啲好清淡嘅嘢啦，梗係唔會再去炸蝦啊、炸蝦或者咖喱。咁都系煮下米粉啊，即系肉，有啲有营养嘅嘢咧，就唔系乜罐头嘢咯。因为有啲朋友咧就话：，哎呀，你不如话佢中咗啦，政府会分啲食物俾你嘅，跟住俾幅相我睇咧，全部都系罐头啦、午餐肉啦、公仔面啦、 旧时零鱼蛋糕 啦，旧时零鱼啦，跟住我话。你俾我都唔會日日食咯，我話真係唔會咯，點會啊？食完嗰啲嘢仲可能仲唔舒服啊個肚，咁所以我都係煮一啲即係新鮮啦，但係清淡嘅嘢俾佢食啦。 係啦，咁希望你老公啊快啲嚇、即係康復啦，快啲即係呈陰性啦。OK， 近得嚟都應該好快會呈陰性 好阴 啊！好 阴啊！呢个都 OK 嘅啦，即系迈向康复之路噶啦，都已经 OK。好啦，咁啊，今个星期自己人，我谂即系无论系挛同埋直都好啦，其实都应该好关心就系有关呢个乌克兰嘅即系情况啦。因为已经去到即系十几日啦，咁样咁，但系我哋见到即系乌克兰嘅人民咧，依然都系越战越勇啊！咁所以天佑呢个乌克兰嘅人民啦。咁但系我哋即系几个礼拜都讲开乌克兰嘅战役嘅时候咧，其实都特别关心就系当地嘅即系同志嘅社群啦。咁但系今个星期咧，我哋听到一个咧，即系几得意。嘅消息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今时今日打仗啊，同以前打仗真系唔同吓、啊，即系今时今日打仗咧，已经唔系净系地面战啊、空中战噶啦嘛，有阵时唔需要出兵器噶嘛，咁你知道即系美国同埋欧盟啊、NATO 啊，已经有好多啲所谓即系经济上面嘅制裁啦，亦都有 cyber attack 啦，系咪？我哋见到呢个 Anonymous 呢个 hacker 组织，已经系令到好多即系无啦啦喺俄罗斯国营嘅电台咧，无啦系即系播咗另外啲画面啦。 喺度数呢一个普京啦咁样。咁但系最近我哋听闻咧，就系、是、有一个外国嘅同志嘅 gay app 咧，都参与咗即系另外一场战争嚟到去即系声援有关乌克兰。 系啊，咁其实咧就系一个欧洲嘅即系同志嘅app 咧，都系类似系识人嗰啲啦 ，Grindr 嗰啲咁样啦。咁佢就叫做 Romeo 嘅。咁其实咧，佢就喺即系喺嗰度咧就成立咗一个咧互助中心嘅，即系网上面有啲咁嘅讨论群组啦。即系佢除咗识人之外咧，佢仲有一个讨论群组可以开 group 嘅。咁所以咧就开咗一个名为呢个乌克兰庇护所嘅即系官方组织，咁就已经有大概10,000人嘅加入咗啦。咁其实咧，佢哋都希望帮助嗰啲即系同志嘅家庭啊，或者佢嘅亲人啊，或者佢嘅朋友咧，提供一个庇护嘅作用嘅。不过有啲人都话啦，其实即系咁多即系18至60岁嘅男性都已经征召入伍嘅话，仲会唔会有人去嘅咧？咁但系佢哋都话，其实呢个咧就唔系真系全部都系针对同性恋者，系包括埋佢哋嘅家人啊，咁亦都有女同性恋者啦，亦都有一啲儿童咁样嘅。咁如果有需要嘅话咧，都可以喺嗰度寻求协助嘅。 系啦，因为我听到一啲消息咧，都指喺即系现阶段啦，其实基本上咧已经有成超过即系200万嘅一啲政治难民啦，咁就系逃离呢一个乌克兰嘅，咁大部分都系妇孺啦，同埋即系小朋友啦咁样，因为即系18至60岁嘅乌克兰嘅男士咧，就要留守喺国家去即系保护自己嘅家园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咧，突然间涌现咗咁多嘅难民咧，其实系需要好多支一啲即系庇护嘅中心啊，又或者系临时嘅居所嘅。咁但系你知道突然间即系 cross border， 你好难。即系其实我谂所有无论系崩卡又好啊，又或者系啲临时嘅居所咧，其实都已经爆晒。咁所以其实系好需要一啲朋友咧。若果譬如你屋企你有多间客房，又或者有一啲空间你可以腾出嚟短暂，让呢啲难民咧可以暂住嘅话咧，其实系一个好呢一刻咧系好需要嘅一个即系援助嚟嘅，咁所以我哋起见咧吓，就算以前吓即系做开同志生意一个机 app 咧，都伸出援手啊！咁啊，突然间令到我谂好多啲直人就系先知道，哦，原来有个咁嘅机 app 嘅，原来你哋机人识人系咁方便嘅咁样。 同埋机人都有同理心嘅，都会咧识得呢个雪中送炭嘅。 系啦，咁所以我谂其实我就 delete 咗呢个 app 好耐嘅。咁近排即系因为佢哋即系都易咗啦，咁我觉得我应该要再 download 翻咯，再用下先咁样。 OK， 又要升换下呢、這个 app， 就叫做 Romeo 啊。OK。 系， 咁但系讲开即系有关今次呢一个乌克兰嘅政局咧，我最近系听到一啲消息咧，哇，即系净觉得咧，即系简直系匪夷所思。咁就系俄罗斯有一个咧就系天主教嘅教主 ，OK， 咁就系其实应该系俄罗斯嘅 Orthodox Church 里面嘅 head 嚟嘅。你知唔知佢讲咗一段最近讲一啲咩嘅声言咧？一啲咩宣言咧？哇，得人惊到咧！佢话其实当然佢系撑呢个俄罗斯咧，即系今次系入侵呢个乌克兰啦。但系佢话其实俄罗斯点解要入侵呢个乌克兰呢？原因就系因为乌克兰咧不断去散播呢个所谓西方嘅价值，而其中一个西方嘅价值咧就系我觉得好有问题，就系乌克兰而家年年举行嘅 Gay Pride 咁样。佢话西方国家咧，若果见到有一啲嘅地方咧唔举行 Gay Pride 嘅话咧，佢哋就会进行咧喺当地进行呢一个咧种族嘅灭杀啊咁样。系咪黐线？佢系讲乜嘢啊？佢呢个人，即系原来今时今日咧喺呢个战争嘅期间咧，哇！你讲咩大话都得嘅，只要为咗嗱，首先我觉得你本身系我唔理你系属于边一笪地方啊吓嘅宗教嘅领袖啊，宗教领袖你支持打仗，其实已经好有问题啦。然后仲要散播一啲咁样嘅流言啦，系咪真系方天下之大谬啊？ 同埋将一啲事情咧，基本上系合理化，但系其实所谓嘅合理化系完全冇道理嘅，成件事系。 系啊，就仲有就普京咧话斋咧，最近咧，你有冇听佢嘅发言啊？佢话啊嘛，哇，西方国家对于我哋进行嘅种种嘅经济嘅制裁咧，就等同于咧向我哋宣战。一个啊，首先系向人哋宣战啊，无啦啦炸人哋嘅城市，炸人哋嘅国家，然后跟住咧就喺度话你哋嘅制裁咧，其实系向我哋宣战啊！你讲乜嘢啊？真系 咁啊！有啲即系西方国家就话咧喺经济上面咧向佢即系制裁啦，同埋希望即系令到佢可以断佢米路啦。咁但系咧，我都见到另外一啲新闻咧，就系讲有好多嘅一啲外资公司咧都会而家话我要撤离呢个俄罗斯啦，唔再 喺嗰度做生意啦、嗯。其中有一间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食开汉堡包嗰间啊。我喺网上边咧见到有人咧就知道嗰间嘅即系汉堡包嘅连锁店咧，就话撤出俄罗斯之后咧，佢买咗成个雪柜嘅汉堡包，打爆咗个雪柜，好似真系惊死以后都冇汉堡包食咁样样咯。 系啦，我亦都听闻话，即系除咗我麦记啦，就撤离呢一个俄罗斯啦，咁亦都听闻话 Netflix 都已经系即系撤资啦。OK， 咁但我最近听到一个传言啊，传言啫，就系、是、另外一间网上嘅公司咧，好似决定系离开呢一个俄罗斯吓，就唔会俾俄罗斯嘅用户咧就系、是、上佢哋嘅网嘅。所讲嘅咧就系 Pornhub 啊。咁但系最后咧，我求证咗咧，就发觉原来呢一个系 fake news 嚟嘅啫。OK， 咁原来咧 ，Pornhub 咧就系冇禁止一啲咧喺俄罗斯来自俄罗斯嘅用户咧就唔俾佢哋上嘅。不过我调翻转头谂下，如果真系呢一个系事实嘅话咧，嗱，而家喺国内咧反对俄罗斯向即系乌克兰开战嘅咧，已经有成数千人啦。吓、啊，你见到即系其实俄罗斯一个咁极权嘅国家咧，上街去示威同埋即系反战咧，其实都要有数以千计。你想想想想一下、嗯、如果俄罗斯的人民不可以上 Pornhub， 我觉得行出街反战的会更加多咯。其实 除了每一看电视之外，我还听到一个 news 看到就是原来一个很大的欧洲化妆品牌 L 字头，即是代理很多化妆品，它都要暂停，即是它都 close 所有在俄罗斯的即是 counter，即係冇得你賣化妝品，仲要網上嘅即係 website 咧都停止埋運作，即係唔俾人網上買化妝品。你知唔知俄羅斯啲女仔係用幾多化妝品啊？ 即係唔化妝就唔出得街嘅。 係啊，同埋佢眼線咧黑到好似咧即係雙頭筆咁樣捽落去嘅。即係佢一日我諗佢一個禮拜已經用一支眼線筆㗎啦。所以咧，其實而家佢哋就唔再供應即係化妝品嗰度啦。唔知道即係當地嘅女性會唔會即係群起反抗啊？ 系咁，会唔会俄罗斯对于即系 filter 嘅 demand 反而多咗咧？少咗化妆品，不如重手啲啦，落嗰个 filter 化妆 apps 系啦。 不过头先你讲开即系睇电视啊、睇电影呢啲咧，咁其实最近咧有套戏就啱啱新上啦，喺外国，咁但系我哋好可惜啦，香港就即系上唔到啦，无缘睇住啦。就系我讲紧即系最新一集嘅 Batman。蝙蝠侠啊！ 唉，所以真系咧几咁嬲啊！即系当全世界咧喺网上面咧已经系第一时间咧讲个观后感啦，所有嗰啲 review 我都唔睇啊！同埋因为睇呢套戏，你梗系要入戏院睇噶啦，系咪、 嗯？ 你冇由上网 stream 噶嘛，系咪？所讲嘅就系 Batman 啦，新一集嘅 Batman 啦。咁所以真系，唉，到底香港几时戏院先重开咧？真 系 好惨。 系啦。点解我又会提下呢套电影呢，即除咗好想睇之外呢，同埋因为疫情之下呢近排都真係冇咩做呢，即係睇咗之前嗰几集啊，突然间觉得好有感觉啊，即係啲哎 ,Batman 啊、猫女啊、罗宾啊，咁因为呢个新一集嘅Batman 呢， 点解讲到罗宾你咁开心嘅， 我成日都讲话罗宾同埋 Batman 呢应该过从甚密，唔单止好兄弟嘅关系囉。 同埋罗宾因为暗恋佢而即係甘愿做佢嘅即系跟班咁样， 唔系同埋呢样嘢最想知道咧，罗宾咧嗰条短裤咧会唔会可以再短啲咧？ 咁变咗泳裤噶啦嘛， 系啦， 高叉。我想讲今次嘅角色入面咧，其实就系一个猫女咧，就据闻咧，原来咧佢系一个 bisexual 嘅设定嚟嘅，即系你咁样讲咧，即系有少少剧透啦，就话佢原来咧成日喺个戏入面咧，佢有一个好 friend 嘅即系女仔朋友啦，就好似系即系唔知俾人杀咗定俾人捉咗咧，我未睇啦套戏真系，咁又成日都系称呼佢昵称为 baby 咁样嘅，即系 baby 咁样，咁所以啲人咧就话啊喺嗰方面咧，其实咧即系话猫女今次嘅角色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双性恋嘅。即系性格嚟嘅，同埋饰演猫女呢一位即系新嘅女演员啦，就系苏怡啦，苏怡 McKenzie 咧，Campus 咧，其实就系红歌手 Lenny Kravitz 嘅女嚟噶。 OK， 咁希望吓即系好快香港戏院可以重开，我哋真系可以喺大银幕上面睇到即系新一集嘅 Batman 啦。咁但系正式开始今日嘅自己人戏就未睇啦，不如我哋听下70年代电视剧版本 Batman 嘅主题曲咧 ，Baby。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继青衣和新田的社区隔离设施后，第三个由中央援建的港珠澳人工岛社区隔离设施开始营运，设有超过400间组合屋，提供约1200个床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联同多名官员到场视察和听取承办商简介。他感謝中央對香港抗疫的支援，又指新設施使用會出現不同問題，負責管理的團隊已經推出多項措施改善。李家超說，現時兩個已經啟用的社區隔離設施使用率平均達到 80%， 已經達到要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說，長者應該盡快接種三劑新冠疫苗，建議長者接種第二針之後相隔2个月就可以打第三針。劉宇龍說，長者接種三針是基本，現時最重要是快，認為如果不用盡速度為長者接種疫苗，可能會再有幾千人死亡。他認為當局不能夠強制打針，但如果家人反對就需要負起責任。新冠疫苗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應該先為未有爆發的院舍長者接種疫苗，至於其他有爆發的院舍，當局應該盡快為當中未受感染的長者接種。沙特阿拉伯在一日内处决81名男子，包括7名也门人和1名叙利亚人，指他们涉及包括恐怖主义在内多项令人发指的罪行。国营传媒报道，这81个人被指控策划袭击重要经济目标、杀害或者针对安全部队成员、绑架、强奸、走私武器等罪名。部分人被指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阿蓋達或者也門胡塞武裝分子。報道說，這些案件由13位法官審理，經歷3个阶段的司法程序，被告獲得聘請律師的權利，在司法程序中亦根據沙特法律保障了被告的全部權利。沙特是全球處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在國際特赦組織的名單排第5，去年處決了69人，有人權組織批評很多人未得到公正審判。利雅得當局否認。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以來，大量烏克蘭平民離開家園。聯合國難民署說，截至星期五有近260萬人逃離國家，大部分是婦孺。在波蘭首都華沙，市長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前市內有180萬人口，現在難民佔當地人口10%以上。匈牙利、羅馬尼亞亦都分別接收超過23萬和38萬名難民，大約18万人就抵達斯洛伐克，當中大多數選擇繼續向西前往捷克。捷克官員估計當地有大約20万名難民，要求歐盟夥伴提供組合屋嚟安置佢哋。警方就警告，不法分子可能會以提供簽證同金錢援助為由欺詐難民，並且呼籲難民小心俾人販賣或者被迫買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6度，新界再高1-2度。晚上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1-2日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香港电台再一次紧贴国际体坛盛事，为你送上精彩赛事。 在运动员身上见证到坚毅信念和不屈的意志，让我们在抗疫路上同样有信心， 全城团结一致，打赢这场抗疫战。 紧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三十一。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时 Daily News。早前嘅3月8号系国际妇女节，唔单止纪念女性取得成就同贡献，亦都反思性别平等议题嘅重要时刻。喺台湾地区，当地政府做咗一个嘅研究显示，性别平等程度台湾地区喺163个国家同地区当中排行第6名，并且系亚洲第一。而喺2019年5月24号专法三读通过之后，台湾地区同志婚姻正式合法化，亦都是性别平权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婚将会在今年的5月到时会满三年，近观察三年登记的人数，发现女同志选择结婚的伴侣数目明显多于男同志。受性别角色、社会处境和污名差异等可能的因素，以及男女同志社群相异影响，男女同志历年登记结婚的比例差距达到两倍以上。另外，当地政府在202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60.4% 的台湾地区民众表示支持同性婚姻，相较2018年只有 37.4%， 提升了23个百分点。亦都有67%的民众认为同性配偶有领养小孩的权利，亦都有72%认为同性配偶亦都可以教好小朋友。李俊石尊是香港的电影导演，首部作品《翠丝》已经为袁富华和魏英雄赢得金像奖最佳男女配角，而第二部电影《逐水漂流》亦都在电影金像奖一口气横扫11项提名，成绩有目共睹。现在他正筹拍第三部作品《众生相》，他说第三部戏打算用《逐水漂流》十分一的成本去拍摄，找来素人主演，拍同志的爱情故事，会有较多的情欲场面。李俊石透露，这个是一个小本制作，目标是要面向国际。今次他想拍的《众生相》以同性恋者角度出发，尝试虚剧情化，以日常对话为对白的电影，以私密角度侧写香港和世界正面对巨变。他自己说会当这一套电影是一套公路电影，一部关于人与人之间相遇的电影，中间会发生很多事情。这一节 Gaining News报道完毕。 嗱，記唔記得上個星期咧，我哋自己人嘅專題咧，就係講緊咧，即係其實到底喺呢一個疫情底下啦，喺第五波嘅情況底下啦，因為我哋發覺咧，即係其實原來咧，即係確診嘅朋友咧，真係身邊總有一兩個喺坐緊嘅 ，OK？ 咁所以我哋上個禮拜特定嘅專題咧，就睇下到底我哋身邊認識嘅自己人有幾多係確診。咁啊，於是乎咧，有兩位朋友啦，就分別已經係獨留在家啦，甚至係借咗朋友嘅屋企啦，就喺度隱居啦，咁喺抗疫之中啦，咁樣。OK， 嗱，今個禮拜咧都係同呢個疫情有關嘅，因為其實講真咧喺 都唔係第五波啦。其實近呢兩年咧，我諗係各行各業咧，都喺呢個疫情嘅情況底下啦，亦都係 lockdown 嘅情況底下啦。即係其實基本上咧，有好多行頭咧，基本上已經係即係暫停營業咗好耐噶啦。OK， 今個禮拜四叫做好啲啦，即係開翻呢個理髮鋪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佢都係谷腫咗成個咧幾兩個月啦，係咪先？咁但係係其實喺呢兩年裏面咧，有好多嘅行業咧，基本上已經係關門大吉啦。OK， 亦都即係唔知道幾時嘅疫情會退卻啦。第五波之後會唔會有第六波啦？希望當然係冇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定一個專題咧，就係想揾一啲唔同行業嘅自己人。咁發覺佢哋咧，其實喺度即係。繼續喺度等咧，無了期咁等咧，其實係冇辦法嘅，因為始終都要糊口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其實我見到身邊有好多我哋認識嘅自己人咧，其實基本上咧已經唔等啦，正轉埋工添啊。OK， 嗯， 係啦，咁就唔等份工啦，自己去揾個另外一份工啦。OK， 咁所以睇下到底佢哋喺逆境之下咧，到底唔同行業嘅自己人喺佢哋轉工嘅情況底下，到底點樣可以轉出一個新天新地啦 ？OK， 呢位朋友咧，其實係阿 Tanner 嘅朋友嚟 嘅 喎。 係啦，其實基本上咧，我同佢係街坊嚟嘅，因為都係住喺附近嘅。但因為疫情嘅情況關係咧，我諗我同你好耐冇見啦，已經係冇真人面對面見過面咯，已經即係得閒只可以 message 話，喂，屋企附近又可能邊一個食肆執咗啦，又或者可能呢度又冇得食啦，咁樣都會有啲 message 來往。咁但係見面真係好少嘅。咁講緊咧就係阿小弟啦，因為我都知道佢咧喺疫情前咧係做緊 A 呢個行業嘅，但係好明顯咧，因為關於個限聚嘅問題啦，關於其他好多林林種種又唔可以有大型活動去即係舉行嘅時候咧，佢就冇辦法做佢原先本先嘅行業咧，就轉咗去 B 呢一個行頭啦。咁啊，不如即係都等佢講下究竟佢原先係做啲咩啦。 小弟你好。好，欢迎来到自己人。 Hello，Hello，Hello，Hello。 OK， 嗱，小弟系一个自己人啦，一个 TB 啦，可唔可以咁称呼啊？因为今时今日好多 term 噶嘛， 冇所谓啦，可以。 我哋都系老派啊，所以 TB 啱用啲啊，其实。OK， 喂，小弟啊，即系我想问下你啦，喺转工之前咧，其实你做边一个行头噶？ 我做展览嘅。 哎呀，咁真系首当其冲啦！冇咗展览几耐啊？我谂真系足足两年啦，系嘛？ 唔系中间有开过下嘅，跟住又冇咗咯。 OK， 嗱、展览啦，但系其实即系边一类型嘅展览多啊？即系其实定系冇分嘅，总之有 client 嘅话咧，咁去做啦。定系某一种类型嘅展览多啊？ 我个展览类型系珠宝展嘅。 哦，珠宝展嘅。OK，但系其实譬如香港我哋冇咁留意，即系譬如珠宝展啊。Obviously 啦，咁我哋系平民百姓啦，所以 我有留意嘅 。你留意啲珠耳醒展啫，你 系有珠耳醒埋。 喂，咁喺正常嘅情况底下，譬如香港有几多一年里面咧，年中有几多珠宝展嘅？其实 系嘅咧，就有四个，但系咧佢中间仲有啲婚纱啊嗰啲咧，都要买首饰噶嘛，婚纱都要戒指噶嘛，咁啲婚纱又有六七个咁样。 OK， 咁 total 十几个咯。 OK， 咁所以你就系负责做呢个珠宝展里面嘅乜嘢咧？即系佢哋嘅即系摆设啊，定系保安咧？ 摆设 搭建啊，搭建场地， 搭建场地。 哦， 系啊。 OK， 咁你咪建好多珠光宝气咯？嗱，因为我想问，都其实想即系藉你嘅口啦，即系转头我哋讲下你转咗咩行业啦。咁但系其实即系珠宝展呢一个行业咧，其实我哋都唔系咁认识噶嘛。咁但系轮到珠宝展。哇！保安一定系好森严噶啦，保安点做噶？其实 我哋搭建嘅时候就冇珠宝睇嘅，一块空地俾我哋，我哋起啲架嘅啫，就起啲板嘅啫，围板嘅啫，即系起啲柜啊咁样嘅啫。佢到啲客真系入场，佢哋自己咧就会有嗰啲嗰啲我哋叫做即系有啲保安嘅人帮佢送入嚟。咁佢哋先至放入去嘅，跟住收工咧，即系每个珠宝员咧，佢哋又收翻埋去，又锁翻入去嘅， okay， 即系夜晚黑又变翻吉柜咁样嘅， 即系有晒程序嘅，都守卫相当之森严嘅。咁但系你哋就无缘咧，喺搭建嘅期间咧，可以及下都好啊，珠宝完全冇见过。 冇啊！ 但我想问咧，即系譬如我哋去得最多就系、是，我就去宠物展啦，又或者去 食嘢咩？ 书展啦，唔系啊，嗰个反而唔去嘅，太多人啦，同埋一蚊要抢好辛苦，我觉得。咁嗰啲通常嗰啲 booth 咧，都系啲光层层啊，就咩个假嗰啲，即系去到珠宝展要搭建嗰啲场地嗰啲 booth 嘅时候，系咪啲灯光啊或者嗰个 design 会有啲特别嘅设计嘅咧？ 系啊系啊，佢哋一定有要求噶，对于灯嗰啲颜色啊，几光几暗啊，因为佢。会直接影响佢个粒 珠寶靚唔靚噶嘛。 係啊， 所以佢哋全部好多佢哋啲燈光都係佢哋帶嚟嘅。 係啊，即係唔夠照咧，嗰粒珠寶咧都照到佢咧，好似火數好足咁樣係嘛？ 照到你閃到你眼盲咁樣。 系啊，咁我自己其实即系 daytime 嘅工作咧，其实有时都要摆展览嘅，所以我好明白阿当，即系阿小弟咧，点解要转行？因为呢两年咧真系冇展览，其实嚟紧五月我已经安排咗个展览咧，而家啱啱又话褪到去十一月咯，即系基本上系成年都已经冇展览咯。咁所以即系我觉得阿小弟要搵我份工，其实真系即系就算系即系 part time 啊或者短暂嘅话，其实都真系有需要啦，因为呢一行咧即系近于瘫痪啊，呢几年入。我覺得 係啊，冇曬啊！即係其實開頭都捱咗陣嘅，諗住唉，即係可能好似當年沙士咁樣，幾個月就冇咗咧咁樣，都捱咗陣。大家叫做有政府嗰9000蚊嘅話，咁你捱住先啦，即係慳啲啦。 但 係 9000蚊慳得幾多個月咧？你諗下係嘛？ 係即係結果都頂唔順 嚇，幫到少少，但係真係好有限咯。 老板都好好㗎啦，佢唔係真係俾9000蚊我嘅。 係。 即佢嗰9000蚊有帮补佢，咁佢都有俾到我哋嘅，但其实真係喺度斋坐斋蚀嘅，即係佢又要佢个 office 要交租又冇公开。 係呀，都好惨。 又要出粮俾我哋。咁挨咗差唔多大半年㗎啦。 係。咁你个雇主都非常之好喎，即起码即短期之内咁即唔会即刻即扣人工，又或者係减时薪啊等等啦，都希望大家可以共度时间。 是啊。 OK， 嗱，我都会举个例子嘅，因为而家个人个业咧都谂紧转型，一系嗰个方法就系话接埋佢，系嘛，即系炒嗰啲员工。咁但系有啲就谂下，仲即系一息尚存，试下转型嘅方法啦。因为我外甥女咧就系做嗰啲即系西式咖啡嘅，即系卖嗰啲咖啡啊，即系嗰啲即系西式嘅 cuisine 咁样啦。咁但系即系最近疫情咁严重嘅底下咧，佢哋即系突然间谂下，又唔想即系减啲同事嘅人工，希望可以挨得就挨落去啦。咁但系即系差咗好劲生意啊！一间咖啡西式嘅咖啡，而家佢哋转型夜晚咧买外卖，买中式外卖系两餸饭。即系系啊，你谂下，即系其实嗰个大厨都未必煮开即系中式嘢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我係為咗要求變，希望可以大家即係捱得過呢段嘅難關，又唔想即刻炒咗啲人。咁於是乎咪試下囉，即係都係投石問路啊，即係硬住頭皮咁去做啦。咁但係我都覺得係一個變通嘅方法嚟嘅。咁即管睇下啲即係我嘅後生嘅外甥女可唔可以捱得住啦咁樣。我覺得除咗外甥女之外呢，其實好多行業都係面對緊同樣嘅考驗囉。但你哋系冇得转噶嘛？做开珠宝，然后跟住，即系其实讲真，就算你转啊，都冇其他出路噶啦。即系因为其实所有展览，你买玩具、买宠物食物，咩都系冇噶啦，系咪先？ 系啊，冇得转噶，你唔冇理由变成唔搭建墙。咁啲人而家啲珠宝咪开始网上买咯。我见到又开头有得网上买珠宝啦，即系佢哋可以咁谂。但系我哋做搭建场地嘅人就冇得转啫嘛，所以好多同行都转晒去做。即係有啲本身做開電工啊、木工嗰啲都去做裝修。 係啊，同埋你做 vendor 嘅話，你哋即係中間提供 service 噶嘛，樣樣嘢都上曬網嘅時候，咁即係其實基本上就冇曬中介角色咯。咁但係我始終覺得，即係好多嘢都掟曬上網做，但係其實即係唔係嗰回事咯。即係正如你所講喺場館裏面咧，燈光火燭咁，同埋見到個火鑽有幾火咧，你先至有嗰個購買意欲噶嘛，係嘛？有陣時有啲好多嘢都係唔能夠可以即係網上面去取替咯。 係啊， 係啊，同埋因為展覽咧，好需要嗰、那個即係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嘅，即係點解啲人咁中意展覽會啊？因為展覽會其實即係除咗你可以睇下啲新嘢啊、新貨品之外咧，你仲可以見下啲客啊，或者見下啲舊客啊。即係就算唔係傾生意嘅話咧，都好似聚舊咁樣嘅。即係頭先阿小弟講到啱，好多展覽而家都轉咗做網上咧，但係真係唔係嗰樣嘢嚟嘅。即係你唔想用幾個鐘去睇一個 website 咯， 係啊， 或者去幾個鐘不停去睇人哋啲即係相咯。即係通常你有呢個時間咧，你點解？喺公司做嘢嘅，你唔会咁得闲去上网去 check 咁，所以系好难去取替咯。但系即系依几年，我谂真系冇办法之下，佢哋先可以即系走呢一条路咯。 系啦，最近又听闻话，即系而家打小人都要转做网上噶嘛，但系真系唔系咁回事嚟噶。你真系要人逼人咁样，你鹅颈条底，然后跟住揾你相熟嘅阿禅，然后佢真系好 mean 好狠咁样喺你面前咧劈拖鞋咧，嗒嗒声咧，你先觉得锯晒噶嘛。 網上面做唔到嘅。 唔好話打小人啦，涉太歲都唔得啦。我今年都未涉太歲，我想講。 OK， 我網上涉咗喎， 係嘛？咁希望會 有個感覺，網上涉太歲， 好隔一重啊。OK， 好啦，咁啊，即係正式我哋入戲玉啦。咁到底其實譬如小弟啦，咁你由以往即係做開呢個 festival 嘅 vendor， 咁今時今日你轉咗咩工咧？ 我而家去咗做shopping 咯。 shipping 轉咗另一行，其實我中間做咗一份 part time 嘅，住做住先嘅。咁嗰份 part time 就好，即係其實啲好閒而閒角嚟嘅啫，做一下啲文件嘅嘢，就幫人哋啲部門。咁跟住就做住嚟揾工嘅，但真係揾唔到工，因為我始終入咗呢行太多年啦。我而家呢一行又唔會再請人啦，咁我要去揾翻呢一行揾唔到，我變咗要轉行頭咧，就好難揾咯。即咩工都 apply 㗎喇，真係。 係啊。 但係就好難。咁結果做住份 part time 先，係啲文職嘅啲文件嗰啲嘢嚟嘅啫。跟住就結果好在朋友介紹我嘅啫，呢份工係。 Okay. 我朋友公司就啱啱請人。咁就叫我去見下，咁、okay. 就見成咗先至又轉到行啫。 OK， 嗱轉工咧，即係唔係話即係話轉就轉噶嘛？中年轉機我哋聽得多啦，其實都好困難啦、嗯。中年去轉工咧就更加難上加難。OK， 你朋友介紹你 下， 係啊轉行啊，即係因為嗰樣嘢完全你唔識噶嘛，要由頭上個手噶嘛。但你轉 shipping 啦，即係同你以前 festival 其實即係基本上即係 exhibition 啦，基本上就都唔係話太大拉楞啦。係邊一類型性質嘅？shipping 啊， 系嗰啲运车嘅船， 哇， 即系啲船， 仲要咁 specific 系运车， 系啊系啊，将啲车运嚟香港嘅。 O K， 哇，咁系好大型，好大型嘅 shipping 嚟嘅。 我咪就系喺外国将啲车揸上架船度，跟住就运去香港啊，运去台湾啊，运去东南亚每一个国家嗰度，跟住就每个国家就放低，即系又揸翻啲车落嚟。交货俾香港嘅公司咁样咯。 OK， 咁啊，头先听你讲就系日本嘅车厂啦，系咪啊？咁然后就用到你哋嘅船务，咁、然后就 ship 唔同嘅车就去到东南亚唔同嘅市场嗰度去卖咁样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有新车都有啲二手车啊，有啲水货车啊，咩都有嘅，即系一般人都有。而家都有啲系真系咧唔舍得架车，即系啲移民去英国咁样啦。 系。 都有系架车要运埋去英国噶，所以都有人系 啊，一两架我哋都做噶， 系嘛 ？OK， 但通常 做大 l o 嗱，我有啲朋友都已经系即系移民咗英国啦，咁通常佢哋都系自己个人就到一步先 ，OK， 就住喺其他朋友屋企，然后先再搵屋。咁我觉得好聪明嘅，因为要佢咁去搵屋咧，即系虽然而家有好多啲中介角色就话我帮你去睇楼啊吓咁样，但你要好信得过佢咯 ，OK。咁即系通常都而家好多嘅朋友就话，就算移民外国咧，都系是但住喺朋友度，又或者系住喺 Airbnb 去到，然后先再搵屋咁样啦。咁然后等即系嗰啲咁嘅细院咧，成个货柜咁咧，唔知隔几个月先搵到过嚟啦。咁你就话净运埋车啦，通常要隔几耐先至到步噶？ 运车差唔多一个月咯。 我一个月都 OK 啊。 系啊，系啊，系啊。 O、okay. K， 有人系会问运车想移民架车想带埋过去，可能即系唔舍得架车或者自己车整，即系有啲系古董，有啲好靓嗰啲车啦。 系，咁同埋我都喺香港，譬如如果你即系运架车去英国又 O K 嘅，因为同样都系犹太嘛。你揾架猶太車去美國，咁、你就即係昂居啦。 咁樣運一架車過去咧，大概幾錢？因為啲人成日話有時移民帶埋啲寵物啊，成咁樣就好貴啲天價啦。但係運一架車又大概需要幾錢咧？其實 我睇大細嘅喎，真係佢全部因為用 size 嚟計霸佢架 私家車咧，普通咁樣。 系啊，我谂因为佢其实都有好多中介嘅，我哋已经系去到船公司啦嘛，即系你哋有唔知几多层中介搭上搭咁样就唔知搭几多啦。如果我哋船公司可能都系一万蚊到咁样嗰啲咯。 哦 ，OK，、所以 咁都唔系东南亚咋吓，唔系英国，唔系英国， 东南亚。咁但系所以就系即系 base on 你架车到底有几大咧，有几重啦。咁而唔系计你个牌子系咪名牌嘛？即系唔会法拉利我收得你多啲咁样系咪？ 唔会。 O K， 咁啊，小弟你实际喺呢一个你即系中途即系转工嘅即系行头里面咧，你系做咩角色噶？你使唔使上船噶？ 我唔使啊，好在，因为如果上船嗰啲同事咧，佢哋要即系要成日 keep 住检查。 系啊，先可以上船落嚟又要检测咁样。我就唔使嘅，我系主要文件上啊，收钱啊、银字件啊、报价同埋operation 上咯，即系佢有啲咩需要，有啲乜嘢货物嘅资料需要啦，或者同客嗰边嘅运送。community 啦，即系 coordination 啦，嗰啲全部就我做咯。 哦，所以最主要系客服，咁、所以基本上你都可以喺屋企做噶咯。 系啊，不过咧，佢牵涉到呢啲有嗰啲即系 license 啊，或者呢嗰啲问题咧，即系嗰架车去到边度，边个攞得嗰啲系有呢、這个。如果唔见咗，俾第啲人攞咗，系有法律责任噶嘛。所以一啲文件咧系需要出 original 嘅，所以我都系要翻 office。抽几日翻 office 就要出 original， 嗯， 即系喺公司度出嗰啲文件， 系啦，一定要系 original， 吸晒印啊，证实系一正本啊，咁样先至可以俾人去攞车。 咁、哦、啊，小弟啊，咁当然咧，即系恭喜你啦，可以突然间喺呢啲日子里面咧，起码即系转到工先啦。咁但系你觉得而家你都系即系骑牛揾马做住先啦，定系觉得啊做做下，其实呢一个行业都可以即系当长远系自己嘅职业咧？ 即系做到退休啦，可以。 唔好讲咁远。 其实个行业就 OK 嘅，不过咧 shipping 嘅人工咧真系比较偏低。 嗯， 即系自己以前份工作咗咁多年咧，其实嗰个收入会高啲咧，而家系真系低咗好多咯。咁就要重新去睇下自己嗰啲生活，要自己 adjust 下咯。 OK， 我谂即系全港，即系大家唔单止系全港，全球其实大家都喺度 adjust 紧啦，亦都唔知道即系个经济其实几时会复苏啦。即系莫讲话系个疫情啊，同埋 lockdown 等等啦。咁而家仲打紧仗添，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有一份工，其实已经系非常之难得噶啦。咁即系无论点都好啦，希望即系你继续即系做耐先啦，挨住挨过呢段咁艰难嘅日子先啦，好嘛？ 是啊是啊是啊，感恩的感恩，我找到嘢做其实。 OK， 好啦，以后有需要如果要搵车的话呢，就会帮衬你啊。唔该你。OK， 多谢小弟 ,Thank you， 咁呢段日子希望你都要小心话 ,OK? 好，多谢多谢。 OK,Thank、okay,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Well, it's not far down to paradise, at least it's not for me. If the wind is right, you can sail away.Tranquility. Oh, the canvas can do miracles. Just you wait and see. Believe me. It's not far to Never Never Land. A reason to pretend. And if the wind is right, you can find the joy of innocence again. Oh, the canvas can doAnd see, believe me. Sailing takes me away to where I've always heard it be. Just a dream of the wind that carried me. Soon I will be free.Sail away. find serenity. Oh, the candles can do miracles. Just you wait and see. Then believe me. Sailing takes me away to where I've always needed to be. 太空站飞行轨道高度的俄罗斯舱段导致重达500公吨的太空站坠毁海洋或者地面。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缓和，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午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预料一股温暖的海洋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地区，该区潮湿有雾。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用音乐帮大家踢走抗疫疲劳。帮助家中同心抗疫。 我是 Lisa。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条号，收听日语作品，为大家注入更多正能量。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万动作今个星期嘉宾是港万动力的首席导师马荣成先生。 我覺得喺一啲中意漫畫嘅人嚟講嚇，佢今次見到15部作品咧，佢會耳目一新，出嚟嘅嘢咧係有別於市場上所有嘅漫畫。香港漫畫唔係淨係呢啲嘅。 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晝二至四有子龍、夢夢仔、 楊思婷 同你一齊打開二次元之門。 Ladies and gentlemen，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上的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之中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大胜利我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系咁，疫情期間就真係好多嘢都冇開檔啦。咁其實我身邊咧，其實都有好多朋友都因為即係疫情而冇公開啦。例如即係做酒吧啊、做表演啊。咁好似今次我揾嚟呢位嘉賓咧，其實佢都即係都好密切嘅同我，因為佢係咧我嘅其中一位排舞老師啦。即係近呢幾年都係得佢嘅啫，幫我排舞嘅。 係啦，我舉個例子，最近其中一個演出咧就係咧即係啱啱過去咗嘅，即係Pink.Hong Kong啦。咁其實我哋就 轉咗去室內啦，有一個即係Benelli concert 啦。咁而亞族嘅，咁梗係香港首屈一指嘅 drag queen 就係呢個 Coco 啦，係咪？ 咁 而係啦，咁而今次咧，因為我哋係啱撞正 Halloween 嘛，咁佢咧就即係唱曬好多即係本地嘅廣東歌啦，即係甚至嗰啲經典嘅廣東歌都係來自已經即係離開咗我哋好懷念嘅一啲 idol 啦、偶像啦，例如好似阿妹咁樣啦。咁而其中一位排舞老師咧，就係、是、今晚我哋即係受訪嘅嘉賓啊，就阿強係咪啊？阿強你好 ，Hello，Hello， 大家好 ，OK。嗱，我想問阿強啦，咁你最後一次嘅演出會唔會就係冰島香港咧？喺呢個疫情期間， 係嘅， 係啊，真係啊， 係啊。 OK， 嗱，未講你轉咩工之前咧，不如即係講翻你呢個行頭先啦。即係你正式其實真係一個排舞老師啦，係嘛？ 其中一個 job 咯，咁都會有去教跳舞嘅，係啦。 都有教跳舞嘅 ，OK。咁但係多數係教咩類型嘅舞蹈多呢？ 減肥健身嗰邊嘅舞比較多。 哦，即係可能都係 aerobics 咁樣，即係健身舞。 係，冇錯。 OK。 係啦，係啦。 好啦，咁到底喺呢兩年嘅疫情咁反覆嘅情況底下呢，其實你可唔可以平均講下你開咗幾多個月工啊？甚至可能係幾多日工啊？其實有幾艱難啊？ 譬如以2021年為例啦，咁2021年其實都算係 OK， 因為第四波同第五波之間咧係有九個月到嘅時間係 normally 正常開嘅啲 studio 同埋 gym， 咁啊上年都比較好啲嘅，咁但係2020年就真係好慘重咯，即係可能開咗都係三個零月工，就真係有平時嘅工作嘅，但之後就冇公開啦，係啦，其他嘅月份就冇公開啦。 明白嘅，因為譬如上年咧，你講翻我哋先記得咧，即係其實有整整九個月咧，好似放監咁樣嘅，係嘛？ 系啊，系啊， 即 系 大家 lockdown 咗一段日子之后咧，哇，又唔可以去 gym 啊，又唔可以收假啊，咁样咧，突然间，咦，一切都好似看似回复正常，都有九个月嘅蜜月期噶嘛，咁但系哇，即系去到上年年尾，然后跟住去到今年就不用说啦，吓，大家都好清楚嘅情况啦，咁样，咁所以对你打击都好耐啦，尤其是譬如我身边都有一啲即系朋友系真系咧系开呢一个美容院嘅，咁你谂下，你谂下关咗门几耐？系嘛，仲要俾紧租嘅，真系好惨。 系啊，系啊。 咁所以其实嗱，以往嘅日子咧，即系譬如话喺香港冇事冇干嘅时候咧，作为一个排舞老师，其实即系我知道你有都自己会有时演出一下啦。咁但系如果譬如话真系教健身舞，其实围到生糊到口嘅系嘛？ 围到噶，因为都稳定嘅，即系可能每个礼拜都会有 regular class， 可能逢礼拜一就。边度边度教，礼拜二边度边度教，咁其实系稳定嘅，系啦，咁但系而家就唔稳定啦，非常之 系。我都记得，我都即系察觉到，其实嗰 demand 系好劲嘅，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到话上年咧嗰九个月嘅蜜月期啦，看似回复正常啦，我发觉咧系嗰个蜜月期里面咧一开翻嘅时候，一放监咧，哇啲 gym 净系多到啊，啲 classing 系多到咧，大家好似咧系一世冇做过运动咁样啊，个都扑晒出嚟咁样嘅。 系啊，嗰段时间其实都有啲即系中小型嘅 gym 系开，好多都系开张嘅。其实 疫情期间咧，好多人都网上教跳舞啊，网上点样，你有冇试过即系网上教咧？即系我当然知道你有啦，咁但系嗰个成效又点样咧？同埋有咩困难咧？其实 网上教就我听日都有嘅两班，咁就当然个成效，因为我始终唔系面对面啦，咁我其实睇唔到个学生系做啱定做错啦，咁同埋都系好讲个气氛咯，因为你自己屋企对住个电视跳，咁其实就真系冇乜气氛咯，同埋始终大家屋企可能香港系即系大家都蜗居啦，咁可能个地方都有限咯，咁啊成效就真系唔系好好嘅，不过叫做指住引先咯，即系冇办法之中都要喐动下，就唯有系咁样做咯。 系，同埋据我所知咧，譬如好似上年啦，其实基本上咧，即系就算啲 gym 唔能够重开咁先算啦。OK， 咁其实有好多都继续开班，有好多 PT 咧，即系譬如喺公园啊咁样咧，即系几个人私人教学咁样啦。有一段日子你去维园，你见到好多个 group 噶嘛，霸住唔同嘅地方，而每晚都系嗰笪地方就系嗰个 group 噶嘛。咁但系当然咧，即系当个限聚令系越嚟越严嘅时候，其实即系呢一套形式就唔 work 啦，系嘛？ 而家就少好多，我都譬如我今日去经过公园咧都有嘅，但系而家就要全部都要一定要戴口罩啦，咁同埋 你唔可以一教二或者以上咯，只可以一教一咯。 系啦，只可以单对单。 即系明显你少咗嘅，但系都仲有嘅，系啦。 OK， 咁所以喺无计可施嘅情况底下，转去网上教学，其实亦都唔可以即系当系嗰个出路啦。于是你就索性转行。你转咗咩工啊？ 我系外卖仔嘅。 OK， 加入咗步兵行列。 系冇错，系啦。 OK， 哇，呢个绝对唔出奇啊！我哋见到即系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其实喺呢段日子咧都系即系做咗 delivery 啦。OK， 嗯， 系吓去帮手外卖啦，因为外卖变成嗰个最今时今日喺水深火热嘅情况底下咧，系最旺场嘅一个 industry 啊。 系啊，冇错，系啊，系。 OK， 咁你譬如做呢行啦，即系我好多其实都系你见到咧，尤其是一啲南亚裔嘅朋友咧，喺街你都见到噶吓，即系会揸住架电单车仔啊、风驰电掣啊咁样。咁你系边一种咧？你系真系步兵啊，定系会即系揸住个摩托车咁周围去咧？ 我系步兵嚟嘅。 你步兵嚟嘅，咁但系通常，譬如话，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其实呢个行头虽然而家好多人做紧啦，但系实际嗰个形式系点咧？例如譬如话，系咪区区都去啊？定系净系你可以选定边一区咁样嘅咧？ 你可以选定边一区，因为咧某一啲区咧，即系全港咁多区咧，咁可能你譬如市区嘅，即系我系做开港岛区嘅，咁系 OK 嘅。但可能你去到有一啲可能譬如赤柱啊，即系假设啦，香港到赤柱，咁你行唔到，冇可能，即系太远嘅地方都系山路，咁就嗰啲地方咧就一定要电单车先得咯。咁要睇翻区域嘅，系啦。 OK， 咁即系其实去半山嗰啲就真系要揸电单车噶咯，系咪？ 唔系噶，我系做半山嘅，半山都仲可以行到嘅， 系 系咩？ 即 系 佢会 咁有条扶手电梯啊？ 系啦，其实就如果你系步兵嘅时候咧，佢会可能划分咗有一啲屋苑你系 OK 嘅，有啲屋苑可能根本系知道系好难行到去嘅，咁嗰啲屋苑就会喺你步兵个 list 嗰度会剔除咗咯。 OK。明白 哦。 嗱，但我聽聞話咧，其實你作為步兵咧，其實就係你要每個人有個 app 啦，咁然後跟住就睇下有啲咩點有啲咩落 order 咧，然後鬥快噶嘛，係嘛？ 唔係鬥快噶，係係啦 ，online app 啦，跟住就會電腦就會指派你，即係可能你身處嗰地方，因為你開緊 GPS 噶嘛，咁就會 check 下你附近最近嗰間餐廳邊個有外賣，咁邊個近就邊個接嘅，係啦。咁佢會可能有限定時間，可能佢彈出嚟要你接，可能你就要100秒之內你就要撳接咯。 哦 okay. 你接佢就當你踢單咁樣咯。 OK， 咁即係又點啊？踢單即係或者唔知，或者你明明見到，哎呀死啊！依個人啊，上次鬧我喎。咁我唔想接佢，咁但系会唔会即系记你即系啲记你大过咁样咧？ 会噶会噶，一个礼拜咧，佢会即系做一个 mark 一次数，一个礼拜之内，如果你踢单嗰个率咧系低过八成咧，咁就冇嗰个 bonus 咯，因为佢每个礼拜都会有个即系多劳多得嘅 bonus 咁样嘅，系啦。 OK， 明白。即系话，就算你唔系送紧货嘅期间咧，即系净系睇住个 online app 咧，即系揿迟啲咧，都精神紧张噶嘛，系嘛？其实 系啊，可能你行下，你唔觉个电话一震咧，你就即系冇心咁踢咗单，跟住可能你个接单咧就会低咧，就会冇咗嗰个 bonus 咯。 OK， 嗱，你而家就选择即系中上环啦。我唔知系咪因为同你即系住嘅地方可能近啦，定系你觉得嗰个 demand 大啲？即系其实譬如话喺你即系做咗而家呢个有限嘅经验咧，系咪全港九各区咧，其实都分布到你哋好清楚，就系边啲地方嗰个外卖 demand 特别多？咁但如果特別多嘅話，那個區域係咪即係其實好多人都爭住去嗰區去即係送外賣，於是乎爭奔後咧、 都唔係㗎，我揀呢個地方，我熟悉呢個地方啫，係純粹係我覺得係最好揀自己熟悉嘅地方，因為你唔識嗰個地方，你蕩失路咧，你反而個單可能你送遲咗，因為你係逐單計錢噶嘛。咁你送慢咗嘅時候，你咪個收入咪會低啲咯。所以揀一啲熟嘅地方係會好啲咯。 哦、oh, ，right， 係、 嗯。 所以就算你唔係住中上環，但因為我哋都蒲慣中上環嘛，係咪、 啊？ 自己人就好熟噶啦，點、啊、會難到我哋啊？真係。 我又想問一下，其實住中上環嘅人係咪會俾多啲 tips 嘅咧？ 係咯、 啊，係啊，係啊，係、啊啊，尤其是鬼佬啊，想講即係鬼佬，我試過有兩個，我試過收過兩次。嘅$50 tips 咧， wow. 都系鬼佬俾我嘅，系啦。 哇、wow. ！咁我想问有冇啲即系 即係唔好講貴佬，即係有冇啲靚仔咧？突然間開門咧，係好靚仔，或者有時係、 啊， 因為我有個朋友真係試過咧，佢話有一個鬼佬咧，係送嘅中門生咧，佢真係著住一個摟住條沖涼嗰啲毛巾嚟開門啊！ 好在睇慣啲 porn 嘅劇情咁樣 咧。我試過，唔係我試過咧，開門係個鬼佬，但唔靚仔同埋身材嘅，佢係著咗條底褲出嚟接咯，淨係齋底褲係幫打嚟嘅，停腳嗰啲咯， 係。O、okay, K， 你未遇到啫，有機會嘅，有機會 嘅。但係千祈唔好諗錯隔離啊！我哋係講送食物係上門，唔係送自己上門啊，係另一件事嚟㗎。O、okay、K， 但係咧，我都想問阿強咧，即係近排疫情即係嚴峻咧，會唔會喺度送外賣嘅時候都遇到一啲阻滯？即係例如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而家我發現有好多大廈咧，其實根本係嗰個大廈嘅所謂嘅措施啊，唔俾你送上樓啊，即係你只可以咧。譬如我而家住緊呢栋大厦啦，佢个做法咧就系喺个管理处出边放一张嘅长台喺度。总之你叫外卖到咗，你就自己放喺张台度，然之后就等嗰个咧户主自己落嚟攞咯。即系而家系咪都多咗好多呢啲情况冇得送上楼咧？ 而家基本上全部都系噶啦，即系除非你系唐楼啦，或者可能你个单栋个大厦本身冇空间嘅，或者可能佢得一个空间嘅啫，即系佢冇嗰个人手送上，或者可能佢又唔想即系唔得闲叫嗰个人落嚟嘅嗰个住客，所以变咗除咗嗰啲大厦之外咧，其他嗰啲稍微有少少规模嘅屋苑咧，都会系摆喺大堂，然后就叫个客自己落嚟攞咁样咯， okay。 全部都系咁嘅。 OK， 咁啊，即系呢个第五波疫情啦，即系 Omicron 又话即系经过都有机会传染咧。咁你觉得你做呢一行咧，以你个人嘅经验咧，你觉得安唔安全，定系都唔理得咁多啦咁样咧？ 都唔理得咁多啦，同埋其实而家我觉得嗰、那个即系摆落去 lobby 叫个客攞嗰个措施 OK 嘅，即系起码都可以叫做零接触咯。我摆低可能写低嗰个单位号码我就走啦，就唔使直接同个客去接触咯。但而家我通常做一单，可能譬如你推嗰啲大门啊，推嗰啲闸或者揿密码噶嘛，咁我做完一单我就会劲出手咯。而家 可能戴住手套去做咯。 咁其实如果你照你咁讲咧，你放楼下咧，咪仲悭咗啲时间，分分钟系可以接多啲单噶喎。因为有时搭 lift 啊，等 lift 咧系成个字可以嗰件事，即系可以接多几单系咪啊？ 对我嚟讲系仲好啊，其实。 系咁你做过之后啦，嗱，因为我觉得譬如话你又年青力壮啦，系咪先？同埋你又运动型啦，你本身吓系 dancer 嚟噶嘛，咁所以就算跑来跑去，你咪当做运动咯，吓、啊，就算跑半山，平时我哋去蒲啊，饮到大咗都成日跑半山噶啦，基本上有咩分别啫？ 你好辛苦啊，咁样， 你会唔会拎住两袋嘢食喺度当举哑铃噶？间唔中 嘢食有几重啫？ 行路系会都系都靠体力嘅，我觉得。同埋而家因为半山电梯嗰度咧有两条电梯系整紧啊，所以变咗嗰两 系啊 系啊系啊，即系由太子台嗰度开始咧，有两条系整紧，咁嗰度就嘥脚骨力少少，练下脚力咯，同埋行多啲楼梯个 pat pat 靓啲啊嘛。 系啊，我啊好清楚，因为我 office 喺中环嘅，嗰条咁嘅行人楼梯咧，成日有几橛咧，都系唔知整咗好耐咧，都唔知整咩嘅。其实即系基本上啊，咁所以但系你嗱，你又好，你都话即系其实就算有阵时行即系斜路都可能吃力啦。咁但系你觉得即系譬如做呢个行头，如果譬如一啲中年人士咧，突然间而家要中途转工咧，其实都可能好辛苦噶。其实 好辛苦嘅，因为其实我就算我系做开运动咧，只系因为而家戴口罩啦，同埋而家天气热咗啦，真系廿几度。咁其实都我自己都觉得辛苦嘅，可能行个零钟，但系可能我见到有啲中年或者有啲系伯伯嚟噶啦，咁佢哋行即系都系做步兵咧，就我见到佢哋都几辛苦啊。 OK， 嗱，通常你一日咧平均通常做几多个钟头啊？ 而家净系我净系做晏昼咯，咁啊可能。两个钟到啦，大概。 O K， 咁都 O、OK、K 啊，每日两个钟啫，虽然都系体力劳动嘅工作， 都辛苦嘅，因为晒同埋好热，同埋好焗啊，口罩真系。 系啊系系。 咁同埋，咁我有。咁我有个问题问我成日都想即系我都好想知但唔好想问嘅咧，就系、是、譬如可能去送外卖嘅时候咧，有冇边一啲食物咧，其实系最难送嘅咧？即系有时候我会见到有啲人咧，可能系嗌即系嗰啲唔知米线嗰啲咧，我成日觉得会好容易打死啲汤嗰啲咧。 系啊，最真啊，米汤类啊，同埋即系嗰啲米线咧， 一來易倒瀉啦，二來係譬如你我試過送海南雞飯，海南雞飯通常咪有個湯嘅， 係係， 嗰個 通常都唔為意有嗰個湯咧，我會打瀉咯，係咯。 咁點算啊？如果真係打瀉， 要翻轉頭咯，翻轉頭再攞咯，係嘛？ 唔係，係 照俾佢， 我照俾噶咋？ 會唔會同佢講？ 我想攞大湯，你都預咗啦， 佢食咗咪 咁張就話啲話。 提醒大家，如果真係要叫外賣嘅時候咧，有湯類嗰啲咧就唔好叫。 唔係，同埋我都唔明 其他食物安全、 我其實從來都唔明點解你買外賣會食米線咯？即係米線啊，就算你喺堂食嘅時候咧，都應該淋白白噶啦。再要送到去你府上啊！真谂到真系。 唔系噶，而家嗰啲米线好多都系咧，系送上嚟嘅时候系一汤还汤。 哦，汤还汤，就米线还米线。哦 ，OK。 但系你个汤都系易倒泻，其实都，所以要小心啲咯。 但系你有冇送过一啲咧，即系唔系食物嘅东西咧？因为我知道有啲公司其实系咩都送嘅、哦。我 有 个朋友系试过用嗰啲公司嚟送个 sex toy 俾人， 有得买嘅咩？ 有啊， 有啊，有啊，有噶，有噶，有噶。 你有冇试过 咧？嗰啲外賣平台咧，而家係有埋，譬如嗰啲超級市場，即係可能送廁紙啦，送嘢飲咁樣咯。咁我試過又唔係搞笑嘅，送過一支嗰啲牙刷一支咯。 Okay. 一支牙刷， 同埋我覺得就算， 但係因為 送 sex toy 唔係奇怪咯，但係我覺得佢一定就算送 sex toy 都會包住你，唔會知道嗰係 sex toy 咯，唔會赤條條嗰個雕度咁，你送啦， 係佢係有 十八樓 嘅，但係你去攞都要去嗰間鋪頭度攞，咁你都會意識到，呢一樣都應該係一啲即係玩具嘅用品， 都淨係啲好玩嘅嘢啦，咁樣係咪？ 係啦。 誒頭先講到送牙刷都幾得意喎，即係一支牙刷都係啦，唔會自己落去買，然之後就會叫外賣人員誒送上嚟啦咁樣樣。 唔知係咪佢有嗰啲 coupon 想用咗佢咧？我覺得，仲要係咧送去一間餐廳入邊，但係咧又唔係送俾餐廳嘅員工，係嗰個食客佢喺間餐廳度食食下嘢，無啦啦嗌嗰個茶茶，跟住我入到去，我問嗰啲職員啊，邊個人嗌咗，佢哋又話冇喎，跟住後屘嗰個食客佢舉手話係我嗌咁樣咯。 佢会唔会想刷牙？ 即刻黐牙，即系食咗乜嘢咧？ 黐咗 系啦，食咗咖喱牛腩，即刻黐牙，黐得好紧要，要用电动牙刷。 食嘅金菇啊， 系嘅，金菇一定黐，我觉得。 咁你过嘅即系送货经验，有冇遇过一啲好骑呢嘅客咧？ 好奇呢㗎吓，我试过送嗰啲好似咩嗰啲搞四份三月台嗰啲囉，即係你送嗰个单位永远都去唔到㗎，即係你搭 lift 呢，我諗住试过上次有一次去12楼，跟住我諗住搭上14楼嗰度行返落嚟啦，因为嗰个 lift 係去双数㗎啫，跟住我行到搭到14楼行落嚟又搵唔到㗎喎、哦。即系搵唔到13楼嘅，唔知点样。跟住我搭翻落大堂咧，跟住打俾嗰人落嚟，先至俾到样嘢俾佢。 唔系啊，因为有好多大厦咧，其实都系好信呢个风水咧，咁所以其实系冇13楼，甚至有啲系冇14楼嘅。 唔知点样，好奇怪噶，嗰个大厦系好奇怪。总之我去唔到嗰個樓層㗎， 你突然間講到好靈異啊！嗰件事 唔係，但係都好嘅，你日光日白送嘅，唔係夜媽媽送嘅， 日光日白嚟嘅。 OK， 咁今日好多謝阿強啦，同我哋講下，即係譬如話以往喺疫情之前咧，即係做呢一個 dancer 嘅生涯啦，咁同埋即係今時今日就即係要好靈活地啦，咁為求生計啦，咁所以就算即係短期之內咧，我哋見到即係身邊好多嘅朋友都唔單止阿強啦，都係轉咗做即係送貨工作啦，同埋我覺得即係其實喺呢個疫情期間咧。有兩種嘅職業咧，我真係覺得係非常之高尚嘅，一就係醫護人員啦，喺前線添啦，係咪？第二就係送貨嘅朋友，冇你哋，我哋三餐點算啊？同埋好似嗰個客咁點刷牙， 唔係或者有啲客真係好苦悶，嗌個 Dildo 翻屋企都有噶嘛， 係咯。咁啊 ，anyway， 咁希望都係短暫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捱得過啦。咁亦都希望你係遇到多啲貴人啊，俾多啲貼士啦，係咪？ 最好啦。 Okay, 多謝阿強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好，拜拜 ，thank you。 八朵耶，将今晚今晚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法德领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三方电话会谈，讨论俄乌危机。法国总统府话，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索尔茨认为，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军队严重侵犯人权是谎言。两个人再次呼吁俄方立即停火，解除对马里乌波尔的围困。外丽社工消息人士说，马克龙同索尔茨及普京进行了非常坦率及艰难的讨论。马克龙警告俄军的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要求普京停止军队的暴行，但法方消息说普京似乎未准备好结束战争。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在通话中指控乌克兰军方公然侵犯人权，要求马克龙同索尔茨向基辅施压，杜绝这种行为。普京亦介绍了俄乌代表近期透过视像方式会谈的情况。英超联赛董事会宣布取消车路士班主俄罗斯富商阿巴莫域治在球会的董事资格。英超赛会话，董事会的决定不影响球会的训练和比赛。英国政府之前发出特别许可，容许车路士完成赛程、支付员工薪酬及容许预购门票的球迷可以继续入场观赏赛事。阿巴莫域治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被英国政府列入制裁名单。日本新增超过55,3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东京都占9,100多宗，较一个星期前下跌约1,600宗。全国再多141名患者离世，重症患者减至1,204人。东京及大阪等18个都道府县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在今个月21日到期，日本政府的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小组会召开会议，考虑到 Omicron 变种病毒的重症风险较低，重点措施对经济等的负担较大，以及疫苗接种取得进展等情况后，基本同意即使病床使用率超过50%， 但新增感染人数趋于减少，都可以解除重点措施。民政总署展开居民支援物资派递服务。民政总署展开居家支援物资派递服务，为在屋企内等待入院或者社区隔离设施，又未能够自行安排基本日常用品和食物的人，提供上门派递服务。民政总署昨日起透过扩大派送物资的团队，包括联络地区团体、派递服务承办商、由公务员组成的队伍及义工团队等，务求令物资更快地送到有需要人士的手中。民政总署的公务员队伍昨日向在黄大仙、油尖旺、九龙城和南区的尚待入院人士派送日常用品和食物。民政总署重申，尚待入院人士应该尽量透过亲戚、朋友或者互联网和电话订购日常用品和食物。总署会评估及按确切需要，向尚待入院人士提供适切协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今个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虽然唔系好大，但系都可以荡失路噶。 死啦！就嚟够钟咯，啊，点解揾极都揾唔到喺边噶？唔通我出错咗车站？哎呀，应该向左定向右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Jace 陈海颖饰演嘅 Christy 最后去唔去到佢嘅目的地，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向目标展翅。 只要一家人互相关怀， 冇难关系过唔到嘅。 哎呀，激死我啊！ 嘉明妈妈，你做咩咁怒气啊？ 景文妈妈，我悭啲叫我陪女女，连续上咗5日网课啦，好离谱啊！ 哎呀，嬲咩啫？都放暑假啦， 暑假冇网课，24小时对住咁咪日日都玩玩星期天， 一家人日日都一齐，真系乜嘢难关都过到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时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时 Gaining News。 听到自己的偶像要结婚，身为 fans 的你会不会心碎呢？27岁的中国内地男星许艺洲在2016年凭着演出人气 BL 剧《上瘾》而爆红，之后陆续演出的剧集有《爱情进化论》、《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和《流光之城》等等都赢尽口碑，专业和人气都如日方中。但是日前他就突然之间公开一张手持红色结婚证的相片，宣布成为人夫，不少网民都心碎，留言说新娘不是我。一直未有公开过恋情的许艺洲突然在无预警底下宣布婚讯，杀网民一个措手不及，不少人都涌入留言，而贴文公开不足半小时就已经累积接近40000留言。 讲到结婚之后，有部分的人士可能会考虑有下一代，而台湾地区政府近日就考虑会不会开放海外不孕夫妻去到台湾地区接受治疗，而当地同志团体就表明，依法而言，同志族群想人工生殖就只可以去其他地区，呼吁要修法，等同志亦都有平等机会在台湾地区人工生殖。目前在台湾地区，只有不孕夫妻才可以接受人工生殖，而同志想要有自己的小朋友就要海外就医，而且收费不菲。例如去日本的话，一次取卵加一次植入大概是台币100万元。当地的同志团体认为，同志亦都是纳税人，在婚育议题上面依然受不平等。同志团体呼吁相关单位修法，等同志协助改善台湾地区低生育率的问题。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主任朱家荣说，希望同志社群可以安心地在台湾地区生育他们的下一代。这一节的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好，唔该晒 Tana。咦，今个礼拜有一个广告一定要赞一赞、哦。嗯， 系啦。咁啊，话说咧，其实咧，我都喺网上面睇到先嘅。咁啊，即刻有朋友 share 咗俾我咧，就系关于咧红色灰色嗰间银行啦。咁就拍咗新一辑嘅广告咧，就系、是、主角系有两个嘅女仔去探讨下佢哋嘅将来啦，佢哋嘅关系啦。咁然之后睇落去，就好快知道咧，其实佢哋根本系一对 couple 嚟嘅。咁啊，我以为啦，通常咧即系涉及一啲同性恋题材嘅一啲理财嘅广告呀。好啊，可能是戒指广告也好啊，咁通常都喺可能喺 YouTube 上面见到啊，或者串流上面会见到啫嘛。但系我想讲咧，呢一个嘅银行广告咧，喺电视上面咧都睇得到、 啊。系啊，嗱，因为咧， 赞一赞佢。 系啦，即系我觉得而家越嚟越多商户咧，都愿意其实喺自己嘅广告里面咧，即系加上一啲即系所谓 LGBT 嘅 elements 啦。咁但系好多时都系即系限于喺社交媒体啊、网上面嘅广告啦。咁但系去到即系比较传统嘅、即系电视上面咧，我唔知道系因为个电视台反对啊，但系佢哋觉得，喺嗰个观众嘅层面咧，可能咧就冇网上面咧咁开放啦，咁所以咧都好似迟迟未见过喺主流嘅电视里面咧出现呢啲广告啊，即系比较少啲啦。咁但系今次即系狮子银行咧，就呢个举措咧系值一赞啦。但系我另一个怀疑咧，就系因为其实嗰个主流电视嗰个大火台咧，可能系最近冇咩广告。 其实我睇嗰个咧， 所以喺收广告方面系嘛、啊，所以收广告方面会唔会系宽松啲 我就反而喺另外嗰个咧有黄色蓝色 app 嗰个电视台睇噶。 好、OK， 咁都系啊。咁今时今日生意难做，经济咁差嘅时候，你仲拣广告？同埋其实呢啲广告有咩问题啫？咁自己咁好。 系啊，同埋值得一赞嘅地方咧，即系要赞咧，就系其实个广告咧系真系好长咯，同埋系一个 好长。你赞佢，因为个广告好长系嘛？ 剧场版剧 点解我咁讲？ 你连对于广告嘅睇法都系从一个 size queen 嘅角度出发噶，你想要长系嘛？ 好 啲嚟唱，唔係因為咧，即係我哋見咁多廣告，其實香港間唔時都有嘅，即係例如麥記啊或者珠寶咧，可能有一兩秒係即係同性 kiss 啊，即係拖下手啊、攬下，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可能係一個啊，唔係一個全個廣告入面都係講緊即係同性議題啦。但係依一個廣告咧，即係其實嗰幾分鐘入面咧，就係講呢兩個女仔點樣去即係點樣 計劃將來啦， 計劃將來啦，做咗啲乜嘢啦，又發嬲啦，即係好似即係都幾有起承轉合嗰個故事，同埋佢揀咗一個我哋即係都幾喜愛嘅女演員啦，做咗其中一位主角啦，就 Asha 啦，咁所以其實都好吸睛嘅，即係因為一聲出嚟已經，咦？又是啊，子谦啊，咁梗要睇下啦。 系啊，同埋 都要支持佢。 同埋今时今日要揀一个即系 lesbian 嘅角色，梗系揀佢啦，系咪？ 咁咪同埋咧，饰演佢另一半嗰个角色嗰个咧，本身佢画画都好靓嘅，即系其实都有好有呢个 artist 嘅感觉，有个味道，所以两个咧拍埋一齐咧，啊就真系几衬。 系啦，咁同埋即系今次要赞一赞呢一个即系狮子银行嘅吓，有今次呢个举措啦。OK， 咁同埋即系其实喺主流嘅媒体里面咧，去见到同。唔知咁正常嘅，即系所谓 affection 咧，其实系非常之难见到嘅。咁希望日后会多啲空间啦。咁但系讲开呢样嘢咧，就系、是、嗱，大家都有睇迪士尼嘅，系咪？ 好似近呢两年间、嗯、即系唔系多啦，咁但系都好似有一两部咧，都好似叫蜻蜓点水吓，即系里面都好似有啲哎呀嘅同志角色，好似有少少讲下即系同志嘅 affection， 同志嘅即系 intimacy 咁样啦。咁你觉得啊 ，Disney 系咪进步咧？但系话俾大家知道，迪士尼对于 handle 又或者处理有关同志角色咧，绝对唔开放。点解咧？因为我想讲一样嘢。咁就係近呢一個兩個月呢，其實喺科羅拉多州呢係推咗一個即係標一個法案 ,ok? 咁而已經喺即係下議院呢已經係通過咗啦，而家即係等待呢就係參議員呢就會簽署就正式成為呢、這、一個即係其中一個新嘅法律。所講嘅呢就係東西基標。咩叫東西基呢？唔好講基呢個字啊 ,ok? 其實似咩呢？就係、是、似早幾年囉，俄羅斯立嗰、那個即係 propaganda 嗰、那個立法囉。嗰、那個立法係點啊 ？Tana， 即係唔準講啦。總之你唔可以喺公眾地方去宣揚任何同同性戀有關嘅嘢。 係啦， 如果唔係你就會犯法，同埋拉你要坐監。 係啦，咁所以係非常之似嘅呢個所謂東西基標咧。因為其實呢個東西基標咧，就係、是、其實係即係禁止喺一啲嘅場所，若果裡面咧係有一啲咧未成年嘅朋友，即係學校啦，就完全唔可以講 sexuality 啦，即係性傾向啦，亦都唔可以講 gender 嘅話題嘅。你諗下，即係同俄羅斯呢個惡法有咩分別？冇分別啦。咁然後立法之後呢，其實當然有好多人嚟反對啦。咁而喺當地甚至有一啲嘅即係學生呢係數以百計呢就組織 walk out， 上上一堂呢就突然間唔上堂罷課咁樣呢。咁然後呢就不斷喺度高嗌話 ,we say gay,we say gay。當你不斷喺度講話東西基嘅時候呢，我哋口口聲就話 ,we say gay,we say gay， 幾好笑喎，我覺得。OK， 咁但系咧，点解同呢个迪士尼有关呢？因为就大家觉得喺科罗拉多州立一个嘅反同志嘅恶法嘅时候，点解迪士尼一粒声都冇出？系呢两三个月咧，完全冇表过态。OK， 咁然后咧，大家都觉得迪士尼未好似近呢几年咧，即系成日都懒系好支持同志游行啊，咁然后又会即系推出一啲咧系关于 Rainbow 啊 Pride 嘅产品嘅。咁你以為佢哋好開放啦？咁但係當科羅拉多州要立呢一個反同惡法嘅時候咧，佢哋嘅 CEO 係冇人表過態，冇人出過聲。佢哋嘅 CEO 就叫做 Pop Chapek， OK？ 咁直至到大家吵得好緊要啦。最近咧就喺股東大會裏面咧，其實佢哋 CEO 咧先至表態話：，其實我哋都覺得應該要有好多元嘅 content 嘅喺呢個創作上面，先至可以咧即係可以去推翻喺世界上面咧不必要嘅一啲歧視嘅咁樣。仲即係承諾話：，我哋咧就會主動會聯絡有關科羅拉多州嘅即係州長啦，同佢傾下啦，睇下可以推翻呢一個惡法啦咁樣。咁大家以為啊 ，OK， 你終於肯出声啦，系咪？咁但系最近啱啱呢个礼拜咧，系漏咗一封信出嚟。呢封系咩信呢、嗯、大家都知道 Pixar 另外一家好出名嘅 animation 公司啦。咁、嗯、早几年前其实已经系俾呢一个迪士尼收购啦。咁原来就系一大班喺 Pixar 里面做紧嘅员工，而佢哋全部都系一啲 LGBT 自己人嘅员工，就 send 咗一封信，就系俾迪士尼嘅 CEO 同佢讲。就話其實迪士尼過往咧，即係買起咗呢個 Pixar 之後咧 ，Pixar 喺佢哋創作好多嘅劇本，一旦牽涉到咧有同志嘅 affection， 又或者係同志嘅 character 咧，佢哋嗰班嘅 executives 咧，成日都喺度阻頭阻勢， 嗯， 成日都話要 cut，OK， 咁然後跟住咧喺呢封信裏面咧就大數啦。话嗱，迪士尼喺自己嘅 Disney Park 里面咧，不断喺度卖紧所谓嗰啲咩 Pride 嘅 merchandise 啦，最受欢迎同埋卖得最多、最好卖嘅咧，就系嗰个什么 Rainbow 嘅 Mickey Mouse 噶嘛，我觉得 Tana 都买唔少噶啦。 其实我都真系有嘅。 系啦，咁然后跟住呢班 Pixar 嘅员工喺度数话咧，你啊净系识得卖呢啲咁嘅 merchandise， 然后赚呢个同志社群嘅钱。咁但係原來嘅真相呢，就係過咁多年呢，就算佢哋買呢啲咁嘅 Pride 嘅 merchandise 呢，佢哋係借住喺自己嘅 shop 裏面呢，係提到 LGBTQ 呢啲嘅字眼。OK， 同埋呢佢哋係一路都唔肯喺自己嘅 shop 裏面呢係賣呢個創期，直至到2021年原來上年先至準自己嘅 shop 呢係可以賣創期。咁所以話你就借啲以借同志嘅名義，借 Pride 嘅名義就賺我哋嘅錢。到有人立法要去反同志嘅时候，你作为一个咁大嘅企业，咁有影响力，就粒声都唔出。咁然后个 CEO 咧就提议话：，我哋会现阶段除咗会同呢一个科罗拉多州嘅州长咧，即系倾下偈之外咧，我哋会主动捐出咧$500,000咧，就系俾其中一个美国嘅同志又即系人权组织，就系 Human Rights Campaign 啦。但你知唔知 Human Rights Campaign 佢嘅回应系点啊？我哋唔要啊！ 我哋有，唔使要你啲钱。 系啊， 几有骨气，$500万，唔系小钱啦、啊，我哋唔要啊。直至到迪士尼真係用實際行動話俾我哋知道，其實你係反歧視同埋真係撐同志。所以以下呢番説話唔單止係同大家講嘅，亦都同阿 Tina 講，因為 Tina 買唔少呢啲 merchandise 嘅。咁喺你買嘅時候咧，如果你諗下你嘅錢係咪用得其所啦嚇？ 不過而家都冇得去旅行啦，所以冇得去 Disney 嘅時候就唔使買咯。 香港有迪士尼 嘅，係啦。咁所以有時我哋即係支持一啲機構或者想買啲想買一樣即係佢哋出產嘅物品咧，其實都要真係睇翻個機構本身係咪真係支持同志啊，或者係一個平等嘅人權咁樣咯。咁最近咧，我自己都睇有睇電視啦，即係唔係電視啦，即係上網啦。其實有個電視節目咧，都幾破格啦，但係就唔喺香港嘅，其實喺英國嘅。大家知唔知道有個節目，即係類似香港叫做咩全美一丁啊，全英一丁咁樣嘅。咁就係 乜乜 Got Talent 嗰啲， 係啦，就係 British Got Talent 啦。佢兩位主持啦，係兩位男人嚟嘅，兩個直男嚟嘅。咁就係阿 Anne 同埋阿 Deck 咧。咁就佢哋咧兩個咧，突然間咧有一日咧去咗一個另外一個即係類似綜藝節目啦，就叫做 Saturday Night Takeaway。咁佢哋好大膽嘅舉動咧，就係兩個竟然 drag 咗去表演，係事先冇人知咁樣嘅。咁聯同咗三個 drag queen 一齊去喺開場嘅時候就表演啦。而佢 drag 嘅時候咧，係 drag 真係好靚嘅，即係我都即係有時你會見到啲直男 drag 咧係即係純粹搞笑啊，或者你行出嚟嗰陣就好粗魯啊，或者行兩步就因為高踭鞋而即係趴咗喺地下引大家笑。咁但係佢哋就唔係咯，佢哋就係編排咗隻舞咁去表演啦，亦都係為咗咧同一個即係慈善機構去籌款嘅。咁呢一個咁樣舉動咧，同埋呢個節目咧，咁即係播出之後就得到好多大家嘅支持啦。有一個媽媽仲即係特登去即係網上留言就話：哎呀，我同我個仔咧，即係我一出世已經即係話俾人欺凌咗十幾年㗎啦。佢話睇到你哋咁樣去即係表達呢個對同志嘅友善啊，即係變咗 drag queen 咁樣啦，佢覺得好感動咯，即係佢個仔都覺得睇得好開心咯。 頭先你話呢個媽咪咧睇見呢啲 drag 嘅 performance 就好開心啦。咁跟住咧，我要喺Let's talk about sex， 介紹大家睇一樣嘢。唔知大家睇完之後係好開心啊，定係好擔心 ？Come on。 OK， 預告過要睇一樣嘢，我唔知道大家喺呢一排嘅疫情期間咧，第五波裏面咧，傳閲咗好多啲片啦。OK， 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以下呢段片咧？咁就係話咧，其實有人係影到咧，就係我唔知係咪呢一兩個禮拜啦，定係今個禮拜初咧，有人喺呢一個油麻地嘅果欄咧，係影到大街大巷啊！就有个女士咧，就拎住个手提电话，佢就系拎住个手提电话出街啫，鞋又冇着，然后系赤条条咁样咧，系喺度行紧街咯。咁然后啲人就话：，哇！喺呢个疫情同埋 lockdown 嘅情况底下，大家真系癫咗啦。但系大部分人，你知唔知讲咩？佢话啲人真系癫到一个地步，出街都唔戴口罩啊！而大家话 因为讲电话 唔着衫， 系啦， 喺今时今日，大家都去最恐慌，唔系裸跑，系冇戴口罩落街。 系啊，真系嘅，即系有一个，就算佢有戴口罩咯，我睇嗰条片就系话佢咳咗一声咋，就俾嗰阿叔闹佢啦，喺架即系地铁定火车嗰度， 系啊， 继而就 最近你 探 上镜，你譬如食紧喺茶记食紧嘢啦，你搭紧即系地铁嘅时候咧，你真系想钳一钳咧，你真系会留意一下，哇，有冇人啤住你咧咁样。然后即刻澄清，我冇事噶，我弹上镜就 OK。 我都记得有一次落咗街嘅时候咧，附近咧有个阿叔咧都钳咗两下咧，我都即刻望一望咧，然之后弹开咗咯，因为真系会担心嘅，其实呢啲事情。 咁我又唔会特别担心嘅，始终因为佢哋都有戴住口罩㗎嘛，即除非佢咳得好紧要啦，即刻咳一下半下，其实大家都应该即係将心比己啦，係啦，睇两下啦，咁最多咪行开囉，唔使动武嘅。咁我讲开即係上网睇片呢，其实大家可能疫情我唔知道即係会唔会再用一啲交友 apps 啊，或者啲交友网站去识新朋友啦。不过呢，其实早一两月前我就睇过一单新闻呢，就讲緊一个即係异性恋嘅 嘅 dating app 就是 Tinder 啊，咁佢講緊咧一個咧，即原來係一個即欺騙嘅過程啊，咁希望即疫情之下大家咁冇嘢做咧，就要小心啲，唔好上當啦。咁就係事完就係事主咧就收到一個 message 啦，就話啊，我想唔想同我一齊即玩一個遊戲啊？咁原來咧佢就話咧要去 download 咗一個 app 之後咧，就可以控制佢身邊嗰嚿玩具啦。咁即係個玩具放喺邊就即係大家明白啦。咁但係咧，咁但係佢都初都半信半疑。哦，係啊，咁得意啊。咁要點樣做㗎？咁但係其實咧，即聯絡佢嗰位，我唔知係咪男士女士咧，不過頭像就當然係女士啦。咁就話俾一條 link 佢，叫佢 download 呢條 link。咁你 download 咗咧，就可以控制呢個玩具啦。 喂，但係其實係毒嚟嘅。 個事主咧就冇啦，冇上當啦。咁其實佢就覺得其實如果 download 條 link 咧，就可能有機會咧攞到佢手提電話入面嘅資料啦。咁原來後來佢都問翻即係其他身邊嘅人咧，原來真係有呢啲事情咁樣發生過嘅。而佢攞到佢手提電話入面嘅資料咧，就會開始去勒索佢啦。因為佢哋講緊係話一個即係 apps 係即係望到個樣啊，望到身體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就都可能會 download 埋即係你嘅照片啊，或者你嘅即係短片啊，咁然後進行呢個勒索咯。咁所以希望大家即係喺寂寞嘅期間都唔好咁容易上當啊！ 唉，我六根清淨咗好耐啦。咁所以 唔好开 app 先， 系即系完全阿小凤姐无欲无求咗好耐。 喂，但系我都有样嘢分享，我哋讲起六根清净咧，话说咧喺Facebook 上面咧望到一个嘅即系介绍啦，而家冇得去旅行啦，咁啊但系有一个咧泰国嘅网站嘅介绍咧就话，嗱通常去泰国如果大家都有印象嘅话咧，会有一啲嘅纪念品咧可以买翻屋企噶嘛，咁啊通常啲纪念品咧就是一个doodle 咁嘅样啦，咁然之后可能系一个开瓶器啦。或者是啦，摆喺屋企嗰个装饰品啦。喂，近排咧有呢个嘅 雕度做装饰品， 系啊， 咁开爆 咗咁嘅样啫，咁嘅样啫。咁但系咧，近排见到嗰啲咧，佢已经系进展到咧，变成咧好似一个手链咁样样啊，又或者一个颈链，即系譬如可能一条颈链上面有九个好细小嘅羊具嘅一啲嘅即係一個嘅裝飾咁樣樣，咁然之後就喺度諗緊啦，究竟會唔會真係咁大出街咧？係咪真係一個 fashion 嚟嘅咧？ 同埋咁細個有咩位啫？ 得意咯 ，cute 咯，可能。 唔係，我都有見過，跟住近排有啲 fashion designer， 但係唔係泰國嘅，即係外國咧，都真係有用呢啲咁樣嘅，即係小型嘅，即係性器官咧，作為佢哋嘅裝飾物之用啦。可能都係一個 trend 嚟嘅。 我中意你呢個形容詞啊，小型嘅性器官啊，你一種好 man 嘅方法，你講一樣好細嘅嘢， 你幾隻長咁啊，嚇死人啦！即系你控埋去，咦？原来系哦，得意啊， 好 Q 喎， 好 Q 啊，冇咩杀伤力，好 Q 啊，咁样。 不过我都想讲咧，即系讲起 designer 咧，咁啊或者呢个 stylist 咧，我近排都要赞一赞另外一个嘅 MV 嘅，咁啊就系嚟自 Mirror 嘅 Jeremy 呢个 MV 嘅，咁佢有一首新歌叫半。半係啦，半咧，半嘅半，咁啊，終於去出單飛啦！因為佢成個 MV 裏面咧，係嗰種嘅，即係有一個妖豔嘅味道咧，行一個中性路線咧，喂，又真係幾好睇 嘅 喎。 OK， 着慣呢個高踭鞋嘅阿 Coco， 你覺得佢啊著高踭鞋啊個 pose 點啊？ 佢對高踭鞋13,500蚊嘅，梗係靚啦。 咁都要著啱人嘅，咁佢著得 O 唔 O K 啊？盈盈啊？ 但係。Jeremy 嘅氣質咧，其實我真係喺即係 Mirror 入邊咧係比較欣賞嘅，因為佢係比較中性而妖豔啦。即係近呢幾年喺即係冇近呢幾年，近呢廿年啊，我都冇乜見到邊個即係男性嘅即係歌手咧係會做啲咁 cam 嘅 style， 所以我絕對支持佢著高踭鞋，著多啲添啊，著多啲女裝衫啊，低胸衫啊，露背啊，乜都著曬啦。 又或者唔著咁樣好冇？好似好似嗰晚嗰攤嗰位女士咁樣，淨係拎住手提電話， 都好嘅，我會睇噶，我會睇。 OK， 好啦，咁開始呢個星期嘅自己人啦。咁既然講得唔好嘅時候咧，我哋一齊聽下 Jeremy 嘅全新作品，用呢一首作品結束今個星期嘅自己人啦。下星期同一時間，希望喺風平浪靜，希望大家都安全嘅情況底下，再同大家見面啦。Jeremy 嘅呢首作品歌名就叫做《半》， 拜拜， 拜拜。 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 所需要也需要，合自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必欺骗，必须真实。 永远要强，想拥抱。